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读书啊，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读书呢也可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事情，大家呢可以在书的海洋当中啊任意的驰骋，随你的思绪啊飞到哪里都可以。当然我们肯定是被作者牵着走，牵着牵着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神游啊，从书里的某一个章节，从书里所谈到的某一个内容啊，哪怕一个地点、一首歌曲啊、一件衣服哈、一个展览、一个故事等等，那么展开我们的联想。还有呢，就是探索，通过一本书我们可以呢找到很多书来阅读，那么通过这些书呢，我们又可以找到更多的书来寻找里面的乐趣。所以说啊，读书是我们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一句大实话。我们通过一本书可以带来好多本书的阅读，然后呢我们看的书就越来越多，懂得就越来越多，这一切最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兴趣。在前两周啊，我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始了一个有意思的尝试，读书接龙。我们尝试啊随意拿起一本书读下去啊，这书里肯定有很多很多你感兴趣的地方，勾下来，然后呢找其中你感兴趣的一个点，由此去找另外一本书，那么再这么看下去，再找一个兴趣点去找第三本书，你会发现你的阅读量会很大，而且呢你一下子啊会停不下来，刹不了闸。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次开始一次读书接龙的奇幻之旅，但是今天我们要请到一位嘉宾跟大家来接龙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爱书人舒瑞。舒瑞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面呢我们就请舒瑞啊随意拿起一本书，当然说随意啊，是第一本书是很随意的，后面这些书啊那都是认真准备的啊。在你的书架当中你随意拿起的是哪一本书呢？ 那周末的话想给大家介绍的比较有意思的书，然后也比较轻松愉快，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本书呢叫做三分之一的加菲猫。 加菲猫很可爱啊，加菲猫呢也有它固有的这个形象和特点。这本书它写三分之一的加菲猫，单从这标题上来看是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加菲猫的粉丝。事实上呢这个作者他自己的笔名叫做加肥猫，就是肥胖的肥。那这个作者把自己的书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其实就是吻合了他的人生梦想。他就把自己当成是三位一体的加菲猫。如果有看过加菲猫漫画或者看过加菲猫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有印象，加菲猫这套漫画里面其实就是三个主角，一个就是又胖又懒的加菲猫，还有一个呢就是加菲猫的主人，他叫 John， 那还有一个呢是加菲猫的好朋友，是一条小狗叫 Odie。 那John 呢是一个努力赚钱养家的城市小平民，那他也工作很努力，但是频频的很倒霉，就像每一个普罗大众一样。那欧迪呢是一只小狗，做了蠢事呢就会踢自己几脚，但是清楚将来还会做蠢事。加菲猫呢就是又胖又懒，可是过得逍遥自在，人人都羡慕他生活状态的一个家伙。所以这个作者呢他起这么一个名字，他就觉得自己有时候是John， 有时候是 Odie， 有时候是加菲猫，当然他希望自己永远是加菲猫，但是能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像加菲猫他也很满足了，所以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明白了。首先呢他是这个加菲猫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的粉丝， 对， 他特别喜欢这里面的形象，甭管是加菲猫还是那他的主人还是他的小伙伴， 对， 然后呢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他们三个当中的一部分，是吧？ 想象自己是他们三个的组合体。 那这本书具体到书，我看它也是分为好多好多个小故事啊，或者是好多好多篇文章啊。 短平快的文章。 对，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其实就是作者的一些随笔、散文、杂文啊，有作者的一些对于感情上的感悟呀，有作者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介绍给大家，那还有作者一些比方说他是一个吃货或者是一个到处游来荡去的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然后在这种享受生活的这种过程中的一些感悟。那还有这个我们都知道每个年轻人都有过他是诗人的阶段，所以这中间还有这个作者他在看一些抒情性的文字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感触，甚至他自己的一些诗歌，反正就是包罗万象吧，但是很有趣。 他是把自己呢想象成加菲猫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的一员，所以说他的生活方式也跟那个加菲猫的这个漫画里的生活方式 有类似， 多少有些接近，是吧？ 对对对。 好，来，这样我们翻开书啊，也找寻其中的几个片段跟大家来念一念，一听估计就明白这个作者为什么喜欢加菲猫，一听你就明白作者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了。 好的，那我觉得可以从每一个小男孩都有的侠客梦开始。 从这个标题呢就能够证明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先生哈、啊、男士。诗人侠客梦。少年时代我就仰慕两种人，诗人侠客，梦想着在现实中也能遇上个把诗人侠客，跟诗人学点偷香窃玉的手段，再从侠客那里偷得一招半式，然后笑傲江湖去。要说诗人，我真遇见过这么一位，他还是我的本家大爷。小时候呢，经常见他双手叉腰，披散衣襟，在村东小河坝上傲然站立。大爷总在高声吟诵着什么，中气充沛，声若洪钟，逡巡的野狗也莫能近也，被他一声的呵斥，夹着尾巴便逃走了。直到他儿子喊他吃饭，才背负着双手施施然的回家。长大后我看到影视剧当中的领袖，认为他们远不如我大爷更有派头，因为太仰慕他了，一直自卑不敢亲近，虽然听到一些窃窃私语反映此人有病，但是这更加深了我的仰慕啊！诗人的情怀岂是俗人能够妄自揣测的。今年大爷的儿子来找我，揣着一沓子诗稿让我帮忙打印一下，他做生意赚了钱，要给父亲呢出版一本诗集，好尽点孝心。而我终于有幸瞻仰这些小时候就振聋发聩的诗句了。大爷的诗是这么写的：独立田埂头，满眼绿油油，愿化六六六，保卫大丰收。这是我大爷的一首五言绝句，的确有不凡之处。古往今来，多少诗人想变什么的都有，没有一位像我大爷这样独出心裁，想变成剧毒农药六六六。如今大丰收已不必张六六六的保卫，大爷的宏愿无疑有些过时，但这种大无畏精神是无比珍贵的。如果说瞻仰过大爷的诗作，不免令我有些失落。在目睹了侠客的作为后，简直哭笑不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诗人生活在隔壁肯定是个笑话，侠客出现在街头注定是个屁话。唉，面对地痞混子全无英雄气概，居委会带红姑的老太太也能把他们轰得鸡飞狗走。我决定改从书本影视当中寻找偶像。哎呀，我勘探郭靖太笨，令狐冲太狂，楚留香太洋派，杨过比较完美，可惜不太健全。在欣赏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卧虎藏龙》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符合理想的偶像，李慕白。这个同志啊，集侠客和诗人于一身，更是一位哲学家。李慕白在不用见识更像柏拉图，不但说话很有哲理，还对师妹大搞精神恋爱，在抒情时又很像徐志摩，临终那一段表白可谓出口成章，感天动地，若非有七步成诗的节采，绝对说不出来。电影里他是这么说的： 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我要用我这口气对你说，我一直深爱着你。我宁愿做七年的野鬼，游荡在你身边，即使我坠入最黑暗的地方，我的爱也永远不会让我成为一个孤魂。哎呀，听完真是文采斐然，比周星驰那段经典的爱你一万年深情凄美的多了。问题只有一个，李慕白这口气未免太长了，如果换作我想说这么一段漂亮的话，先得酝酿感情，构思一番吧，打好副稿才敢开口，一口气哪够用啊。最可怕的是毒性发作，头脑一片模糊，全无灵感，岂不要含恨九泉？做一位成功的侠客兼诗人，居然有这么高的难度，真是意冷心灰啊。自从看到李慕白，我少年时代的诗人侠客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哎，这是刚才啊为大家读的一段书里的文章啊，叫《诗人侠客梦》。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嘉宾舒瑞你特别喜欢这一段文字呢？ 其实我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就是整个书的风格都是很有趣的。我随便翻一篇，所以我就随便翻到了这一篇。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篇文章里面大致的领略这位加肥猫这位作者的一个文风，就是嬉笑怒骂戏谑，对吧？皆成文章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是因为他的文字很幽默，所以你读起来你也会觉得很有趣，也不会，而且每一篇文章都像刚才主持人读的这样，它不是很长，它大概就一到两三页，你很快就能读完，然后也不用牵肠挂肚的，你就跳到下一个故事去吧。他的这本书非常符合那些梦想做加菲猫的人，你可以躺在床上一手捧着爆米花，一手翻两页书，打个小瞌睡，非常惬意的度过一天。 对，今天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其实我也多少看过其中的几篇文字哈。这本书呢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看的书，在你特别乏味的时候，在你要打发时间的时候，在你心情很好的时候，在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总之呢，这本书都可以拿来看，因为它没有什么强行的要灌输一个他的什么思想、他的心得、他的研究成果，没有。 你就想象一下，你是在跟一个很有趣的好朋友聊天， 对， 差不多就是这感觉。然后他总是那种妙语连珠，惹得你发笑。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的效果吧。 其实我们身边可能多少有这么一两个人啊，这种带着冷幽默，说话呢不紧不慢。语调呢也是不高不低的人，但是猛不丁呢能够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下面这个故事也挺好玩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向大家推荐的《黑白片之恋》。恋就是恋爱的恋。作者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故事啊是我听来的，讲述者信誓旦旦地宣称他的真实。我们在列车上相遇，长夜无聊，免不了要谈论一下女人。他问老弟，你结婚了吗？我说结婚就像逛商店一样，没带钱包的时候满眼都是好东西，恨不能全搬回家去，真的带足了钱却一样也瞧不上了。我真的有了结婚的念头，却发现身边的好女人都消失不见了。他认真地建议我，也许你应该到银行试试看。我茫然不解啊，他就讲述了下面的故事。我啊有一个很要好的哥们儿，他父亲当年啊是当地的高官，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生下兄妹三个，他呢是老大。当时人们呢还不太讲究身份，但他毕竟是一位干部子弟呀。不过呢和我这样普通家庭的人交往一点架子也没有。后来啊文革来了，他妈妈呢自杀了，他那些年吃了好多苦，他平常交往的那些朋友啊也全都断了。他呢是一个古怪的人，很有那种宠辱不惊的气派。他处在逆境的时候呢，我冒着危险同他做朋友，他也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就像他以前没有在我面前摆过大家子弟的谱一样。他被揍得鼻青脸肿，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人都走光了，我扶他起来，他脸上仍然是笑嘻嘻的，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原本呢有很多女孩喜欢他的， 这下当然全吓跑了呀。他的青春被文革一耽误就是十多年，35岁了还没结婚。他父亲后来平反了，官复原职，又娶了新的老婆。他呢不想搬回原来住的小洋楼，宁愿住在郊区的破房子里。他父亲呢为了补偿他这些年受的苦，给他找了很好的单位，他也不去，他自己开一修车铺，先呢是修自行车，后来发展到就修汽车了。有一些多事的女人冲着他们家的门第啊要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拒绝了。那些人说啊，他可能是被打坏了神经，变得不正常了。其实啊，这都是屁话。他呢看上了一个在银行上班的姑娘，每天跑上十几里地去那银行存钱，每次就存10块钱。那姑娘看他来的次数多了，也就留意上了他，问他你存钱做什么呀？他就说用来娶老婆。姑娘笑了，说你这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没结婚呢？哎，他说钱赚的太少了。其实啊，他那时候已经有几十万的资产了，当时有钱的暴发户呢要说也不少，但是呢都胡乱挥霍。我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如果我那么早就有钱，早就张狂起来了，跑到心爱的姑娘面前炫耀，也许早就把他搞到手了。但是他呢还是每天到那储蓄所存10块钱，风雨无阻。就这样他存了3000多块钱，跟他姑娘呢也见了300多次面。后来有一天啊，他跑到银行去说呢要把钱全都提出来。姑娘见他满脸忧愁的样子，就问他做什么呀？他说母亲生了重病，要他寄钱回去看病。姑娘说那你的老婆本岂不是都没了啊？他说那有什么办法，那是母亲的命要紧呐。姑娘接着问老人看病的钱够吗？他摇摇头。姑娘说我可以借你1000块，不过这些钱你可不能拿去娶老婆啊。过了些日子呀，他老是不出现，那姑娘呢有点担心，终于还是盼到他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母亲去世了，钱也花光了，现在看来一时半会儿呢也还不了债了，不如你嫁给我吧，成了一家子我就不用还钱了，你也不用再追着别人要钱了，你看多省心，简直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吧。这姑娘脸红了，但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啊，姑娘的父母加上全体亲戚都来反对他们的婚事，要阻挠她嫁给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男人。那我那朋友呢当然毫不在乎啊，姑娘也坚决不屈服，到底俩人还是结了婚。别人都以为那姑娘是跳进了火坑，谁也不想她是嫁给了富翁。这两个别人都以为是笨蛋的家伙，其实再聪明不过了。好，最后这一段文字呢是作者的评论了啊。听完的故事嘛，最终总要说几句感想。他这么写的，然而这太像一部电影的情节，而且是那种好莱坞的黑白片子，结局是甜美的大团圆。这个据说属实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金钱充当爱情戏的主角，相爱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另外有可能的话，去娶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姑娘吧，也许她平常看多了钱，就不把她当回事儿了。这个是一个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啊，爱情故事。当然，主角呢是在银行上班的姑娘和这个30多岁的当时的老男人，现在来说一点都不老啊。你很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在于。 大家不会觉得像在看韩剧吗？ 嗯 啊， 是情节打动了你啊，还是什么 打动了你？我觉得是作者最后的评论打动了我。 嗯、评论， 如果是从故事的角度来说，它很轻松，有出乎意料的地方，有包袱，可以博你一乐。 嗯、 当然，我对它的真实性呢，我也像这个作者一样，八成信，两成怀疑吧。我相信世界上是有这种爱情的。 是。 但是我觉得作者的评价更巧妙，就是在爱情当中永远不要让金钱来当主角。 是，这才是这个故事能提升的地方，要不然这故事永远就是一个个案。 对， 是吧？ 当然了，你看，就是加肥猫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最后还得调侃一句说，为什么银行的姑娘就这么视金钱如无物呢？ 嗯， 因为他们钱看多了不稀罕。 真是如此吗？ 当然是一句调侃，但是喜欢的就是他这种态度，对吧？ 嗯，现在去银行老存钱，估计人该烦你了。那每天来存十块钱呀、啊？你有进没进呢？我给你数钱还得数半天呢，是吧？银行现在吧，你排队排挺长的，估计也不像他当年那样，是吧？到那就能存十块钱，你为这存十块钱得等半个小时。当然你在外头看人姑娘看半个小时，估计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也愿意，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嗯，故事是这个故事啊，不一定一定要安插到什么职业上啊，全当一乐。这本书呢非常有意思，随便看呢，你都能从里面呢找到一些让你觉得，生活其实啊没那么沉重的这么一些感觉。就像加菲猫，这个小猫啊，在漫画里的个性一样啊， 对， 处乱不惊，处之泰然。 加菲猫关于爱情还有一句名言呢，就是什么爱情转瞬即逝，唯有猪肉卷是永恒的。 嗯， 猪肉卷就是他最爱，作为一个吃货、 嗯、好，其实看这本书呢会让大家打开这个看世界的一个角度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活法，这是我的感觉哈、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它不是介绍一本书，我们的主题呢是读书接龙。从这本书，我想如果要我来看的话，我就肯定会去找来原版的那个加菲猫的漫画来看一看，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如果我读了刚才那两个故事的话哈，我还会找《卧虎藏龙》 电影 来看一看。当然，《卧虎藏龙》最早是有书的啊， 对， 我们家也有。 还珠楼主好像是《还珠楼主》写的， 两本，好像是两本上下的，我记得。嗯，那你从这本书里能够再衍生出什么其他的书吗？ 我从这本书里延伸到了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身上。 嗯， 我发现人的口味啊真的是有很多的统一性啊。 嗯， 就是你往往会发现，哎，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很喜欢你很喜欢的另外一个作家， 就是物以类聚。你可以跟作者在某种方面达成共鸣，是吧？ 对，就像这个三分之一的加菲猫，它的作者加肥猫。 嗯， 我觉得加肥猫最喜欢的一个作者恐怕就是村上春树了。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位加肥猫呢，他在他的小说里面时不时会蹦出村上春树的名言。 嗯， 而且他在前年，好像是前年，又出了一本新书。 嗯， 那本新书的名字就叫做《你好，小确幸》。那小确幸呢，这个词儿也是村上春树自己造出来的。 嗯， 意思就是小小的确定的幸福。 非常感谢今天舒瑞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三分之一的加菲猫，希望大家呢插上想象的翅膀，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就像书里的这些作者所想象的那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舒瑞的光临，朋友们再会。天。